你想知道吗？让老子想想让你做个什么，再来考虑要不要告诉你。 魏晨这边是扬眉吐气上了。 哼，老东西，你的死亡之手已经拿回去了？ 叶修冷笑， 我靠。 魏晨这才发现自己太过于得意忘形，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给忘掉了。 你赢了。 魏晨显然是无比重视他的这件银物，多年的心血不是假的。 快说。 我想你应该知道，在荣耀里某些东西的爆出，当达到一定操作条件时，爆出的几率就会达到100%吧。 魏晨说道。对于叶修这样的资深高手，就这么一句话就已经明白魏晨的思路。 你是说技能书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法来爆出？ 是的，但是不能说是完全爆出，我觉得顶多可以说是触发爆出几率。 大哥，这种说法是迷信的吗？ 叶修有点晕。什么卡时间呢？什么固定的操作顺序啊？固定的杀怪顺序等等等等，这并不只是在荣耀，而是在很多网游中都有一些玩家信奉的迷信。而这种毫无逻辑可言的所谓技巧，实在是不能够让人幸福。至于荣耀中凭操作打出装备，那是100%的爆率，所以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更何况这种打出都是有逻辑原理的，比如叶修初进游戏，在新手村的小副本面对隐藏 BOSS 爆出配件所用的方法，就是连续击打那配件的剑扣，这从原理上来说当然是解释得通的。总是击打那剑扣，剑扣打坏了，配件可不就掉出来了吗？这样的方法在荣耀中有很多，然而现在魏琛却说他的方法只是提高爆出几率，这就一下子显得有些飘渺了。几率这种东西，谁知道有没有提升啊？5%的几率，那也并不是说100次里就一定会出5次。几率和分布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常识。1000次里连续950次不出，最后连出50次，那也叫5%。所以几率这种东西，除了100%和零，其他连数据都实在不好说。现在魏琛只说个提高，这实在像是一个网游神棍的迷信思想。 迷信？我这一堆4700上下技巧值的角色，足已经证明这不是迷信了吧？ 那你说说是怎么打的？ 这个呀，就要从人和荣耀的关系谈起了。 死亡之手？ 你妹！ 抓紧啊！ 叶修抓着把柄呢，很是潇洒的不耐烦着。 内容很多，我给你发个文档吧。 魏晨这也不继续评了。其实他也清楚他掌握的这东西很重要，他们两人从头组战队，还豪气的以冠军为目标，那光有优秀的选手也不行，角色也得够强。 行，你发我吧，我回头研究一下。 哥的研究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你也就是这些年网游接触太少，实际上荣耀毕竟是以网游为根基的，许多东西从网游模式里更能得到启发。各大战队现在的培训模式越来越成熟，但也越来越脱离网游，这不好。 魏晨很有感触地说着。 听起来你这么些年发现不少啊。 是不少，绝对有你们在职业圈里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感谢我吧，让你有重登这个舞台的机会。 魏琛沉默了良久，好像也是有所触动的样子，但是片刻后开口却是： 滚你妈的，快把死亡之手给我拿来。 在城里仓库呢，回去呢。 等等，前面好像有点不对。 眼瞅就要出了毒牙沼泽，魏琛突然停下了迎风不振的脚步，并叫停了所有人的移动。 是有些不对啊。 叶修说着，两个老辣的家伙都是瞥到了一些不寻常的身影。 大概是之前那些工会原来到底还是留人准备算计一下我们。 看情况人好像还不少。 叶修360度的大扫了一圈， 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暴露，但也并不再极力掩饰，显然也是完成了包围，胸有成竹的准备露面了。 看来突围有点难度。 同意。 你先闪。 必须的。 叶修果断下线。 你妹啊，你好歹说两句客气话行不行？ 魏晨的叫骂直接从 QQ 上追过来了。 哼，咱还需要那虚头巴脑的呀，都心领神会了还浪费时间干嘛？ 你他妈的，你说给我一批账号是真的吗？ 当然，我说你还有时间在这聊呢。 你不动我不动，反正这些号都不要了，一会儿老子跟他们拼了，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咱们厉害。 看到我下线，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应该已经很大了。 你别得意啊，当心人就蹲在你这上线点守你。 魏琛很是熟练地说着，他正是这样守过叶修。 我就不信他们天天排着行事，场面稍小点，你随便就把我救出去了。 我凭什么要救你啊？ 叶修回了他四个字，死亡之手。 我他妈就日了，这次出来你立刻把死亡之手还给我，你不还我我就不答应，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 赶紧开战去吧， 等我们壮烈的好消息吧。 魏琛最后回了一句，游戏里毒牙沼泽的边沿已经轰然开战。以迎风布阵为首，一帮装备极其不整的半裸角色猛然朝一个方向发起了冲击。没有办法，在被工会踢出的一瞬间，他们这票人就都是半裸奔了。这一半装备是从工会仓库取出来的，离开工会的话自动就会被收回了。面对这帮半裸角色的冲击，各大工会布下的包围都是从容不迫，调集火力就想直接一次 AOE。谁想这一冲竟然是虚的，就在包围圈发动攻击的一瞬，两队突然转了方向，另起一个冲杀的炉灶。而这一时机赫然正是包围圈攻击已然发动无法反悔的那一刻。噗，好似一剑直戳了一个要害，只是剑身太钝夺不了命，但到底还是割下了二两肉。包围圈的玩家瞬间倒是被这两队人打出了一个 AOE， 倒下了数人。 捡装备捡装备， 魏琛在此时大声咆哮着，地上一共也没几件装备，二十来人上去乱抢，很没风度。只是这一抢，抢的包围玩家都呆了。大家大工会出身，有身份有纪律有气质，这样不要脸的光棍作风着实让他们看不上眼。只是这么一个鄙夷的时间，地上几件装备已被扫空。魏晨又是一吼，两队分了左右，各插一截，硬是从包围的肉堆里掐出了一截当了饺子馅。只是这一次工会玩家反击也是及时，再没让他们轻松捡去便宜，一波还击顿时也是挂了他们几人。这就是团队战，无处不在的 AOE 的攻击，生死都只是一瞬间的事。叶修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场面里掀了个天去，一个54级的角色终归能力有限。毒牙沼泽边缘发生的这一场战斗并不算长，分钟内就几乎已经结束，那二十来位玩家就这么骂着站着，最终一个个倒下。是的，他们一直在骂，而且骂得极其难听，显示了在生殖系统方面非凡的知识，但是从他们的骂声中却又听不到半分怒意，这好像也是一个大招放到了敌人身上一样，让他们很爽很开心。对手终于是被团灭了，但工会玩家们却一点开心不起来，他们击杀的对手身上没有那种对挂了的不甘和抑郁，有的全是战斗下去的激情，临死前喊的大致都是洗干净了等爷来抱你一类的嘲讽。这让众工会的玩家好像他们被轮了一样，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也是挤不出点喜悦的情愫来。正这时，当当当，一个系统消息发布，轮回工会击杀沼泽猎手雷普。 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这条消息的工会会长们突然都是一呆。沼泽猎手雷普那不是被君莫笑一伙人给偷走了吗？在毒牙沼泽的出口处，他们还终于堵到了那伙人。虽然没能抓住君莫笑是个遗憾，但也算是对抗中取得了一次小上风。但是怎么现在看到的却又是轮回工会击杀了沼泽猎手雷普？就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在荣耀各大论坛上突然就有了一些之前力铁为证的后续。后续主要说了两件事，一个是上次被嘲讽鄙视的兰西格只是误会，这事儿实际上是流窜时区和神之领域之间的工会害虫君莫笑伙同他人干的。查清真相后，兰西格协助轮回工会抢回了 BOSS， 并且遵照力铁为证的约定将 BOSS 交给了轮回工会击杀。而第二个事儿则是轮回为主角，不争 BOSS 也要争一口气。兰西格也被证明是一次误会，但遇到这样的事情，轮回绝对不会退缩。加王朝想要趁虚而入，很好，那便战。轮回绝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妥协，面对任何困境，杀也要杀出一片天来，杀也要杀出口气来。两件事儿各有一些视频图片为证。加王朝工会在轮回工会玩家傲然挺立的身姿下，一个个或弯腰或蹲身点起装备而后离开的模样被深深地记录了下来。 你不是说你有些看不懂这一次的交易吗？现在你懂了吗？ 叶修对陈果说着。